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承高速望河桥到京承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大山子到温榆桥，通燕高速八里桥到北黄木厂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对了，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清明除了祭扫之外呢，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踏青。那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就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个适合春季踏青赏花的好去处。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4月5号星期四，4月5号到4月7号清明节假期，没有尾号的限行限制，七座以下小客车免除高速路通行费。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小心驾驶。好了，关注一下全新的汽车科技。目前呢，有厂商研制出一款未来概念的电动车，基于 MEB 电动模块化平台的车型，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半小时就可以充电80%，预计2019年上市。全车注重智能控制，车内配置3块大屏幕，同时后排呢还有一个巨大的屏幕，可以用来移动娱乐和办公。车内还有一套类似苹果 Siri 的语音识别控制系统，比如呢，你可以用它操作空调，还可以识别语音的方位。如坐在后座的你说降低空调温度，那么它就会只降低后座区域的温度。看来科技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进入到行走的魔法时代了。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4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Josh Vitti Because of You。 第19名 微胖女神跳不起。 第18名 吉克隽逸 The Magical Journey。 Baby I'm only human when I'm laying with you, with you. I can go the distance。第17名 张韶涵乐园。 看见梦的乐园，换上我的舞蹈。 第16名 郭靖最美的等候。 你是我最美的等候，在对的时候带着最完整的爱来身边。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31名，本周上升11位，来自美国的小提琴家 Judge Wilty 的这首 Because of You。Judge Wilty 是一位乐观、积极、个人魅力的年轻的音乐家，最能形容他的形象，恐怕就是他在一部宣传曲的拍摄当中，扮成了一个在洛杉矶市中心地铁当中拉小提琴的街头艺术家了。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9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着这样的节奏一起跳吧，微胖女神的跳步起。他们走的呢是贴合都市人心态的路线，自信不自负，颠覆了传统的审美，给生活增添了娱乐性。这首歌上周第30名，本周上升到第19位。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 首先活动关节，然后拉伸练习，再跑步跑好几圈，就转转转转转不上气，每天都要练习，克服天生就没平衡力，每天锻炼一起，除了只我们再没有默契。不同演绎的跳舞机，这舞蹈视频幅度一样都得碰运气，我们还真是一次唯一的搭档，无可挑剔，每天都要练习，把动作全都牢记，每天都更努力，让工作生活充满动力，每天都会继续在梦想的舞台展现自己，每天也都怀疑能不能跳起，那是一个谜。挣扎，随 他去吧，我不害怕，因爱情好像流沙。 Smart 耀态度特别版，以钛金属色车身引领态度，更配备全景天窗与 LED 及传感器套件，为态度炫目登场。详情请询四元桥极光星辉400-600-6888。 Smart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 九七四， 爱 music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2016，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欢迎你继续收听，问候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欢迎你来发位置发红包，也欢迎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继续翻身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ut maybe all these blue rainbows and this good enough to show you I'm on a mission. Fire, fire, ooh, ooh, ooh. We're gonna find some way. Fire, fire, ooh, ooh, ooh. We blaze up after dark, day after dark, ooh, ooh, ooh. We're gonna find some way. Fire, fire, ooh, ooh, ooh. We blaze the magic out.We can go the distance. 吉克隽逸的奇幻旅程，上周第24名，本周上升6位，旋律响起，仿佛有一种身披荣光勇往直前的即视感。作为吉克隽逸世界公民世界音乐探索之旅的开篇之作，也表明他自己的人生态度，正如歌词所唱，生命的意义在于无穷的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好了，继续攀升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像美丽境界，对着你的微笑保持新鲜，踏进你的世界，开始浪漫冒险，不知不觉累积好多感觉，我想勇敢跨越爱情这一条线，握着你的手就着你的手就安心，海角天边看着梦的乐园，换上我的舞鞋，拥抱你的瞬间，幸福整片蓝天，从第一次遇见我一直相信 跳一曲华尔兹吧，张韶涵的乐园。这首歌曲甜美又不失动感，细细感受之下才会发现，原来像乐园这样小可爱的歌依然给人一种非常张韶涵的感觉。上周第34名，本周上升了17位，来到第17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是你，你是我的依靠，只有你听得懂我的心。 这首歌来自郭靖《最美的时候》，轻快的旋律，明亮的调调，还有略带甜美的音质。这首歌呢，也是郭靖为自己专辑的巧妙的精心调味，可以说是一首很温馨可爱的甜蜜告白情歌了。好了，耳边这首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六位，待会儿回来继续为你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

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马上进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邓丁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15名 Carly Rae Jepsen Whole City Good Time。 第14名李荣浩有理想。 第13名张杰三生三世。 落花满天有闻清香，与你天地间徜徉。 第12名欧阳菲菲爱的路上我和你。第11名蔡健雅时光谣。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35名本周上升20位，来自 Kelly Jepsen 还有猫头鹰之城的 Good Time。 欢快绝对是形容这首夏日欢歌最准确的词儿了。这首歌曲唱到了从早上听 Prince 的歌开始到一直嗨到黄昏的场景。在采访当中 Adam 也称和 Kelly 的合作是美好的意外。好了，继续攀升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示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我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光，难免也会迷茫，爱值得消费，对不对成也不睡，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示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我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光，难免也会迷 第三十八名，本周晋升24位，李荣浩的《有理想》。李荣浩希望在专辑当中传达出轻松的概念，在创作上呢，他认为作品是需要接地气的，是需要听众一下子就能听懂歌手所要传达的内容的，因此采用了近乎白话的方式来唱作这首作品。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三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爱在天地中流转，

觉得心里轻轻松松，就陪着我们一路顺风。 欧阳菲菲的老歌《爱的路上我和你》，欧阳菲菲以中低音磁性的嗓音来重新诠释一首作品，浑厚的嗓音自然流露出对于歌曲的真实的解读。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二位。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青春一逃离，这么多年你总是见面没变，可照片却记下了少年容颜。没变的是这片痴心，可变了的是这片光阴。十二年青春一去不返，也遇见了让我伤心的人。这世界爱是这个世界，可原来英雄少年已不在。那么你们怎么的呀，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 12月，小柯带着一种无比怀念秋天的心情，创作出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

着双手，一起跟上这个节奏。就是今天，我们不能改变，只是可以期待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我的时代，没有人可取代。不管年轻短或者精彩。 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刚刚这首开场歌曲来自派伟俊，我的时代。派伟俊呢，想借由这首歌曲传达自己对于未来的期许和想象，同时也在鼓励大家，不管年龄如何，只要愿意想改变就趁现在。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接下来呢，汽车时尚资讯就来为大家推荐北京适合赏花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春季赏花线路是南宫旅游景区。南宫旅游景区的五洲植物乐园和世界花卉大观园的温室花园一样，春季正是百花齐放的时刻。来这里的朋友们可有福气了，百花争艳的季节，你可以在这儿窝上一整天呢。室外也有惊喜，满目都是金黄色的花海，微风送来醉人的花香。南宫的油菜花比起江南也不逊色哟，想看花的朋友赶快计划起来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一首英文歌，来自 Madonna 的 Music。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那今天是周四，要来关注的是赛车。今天为赛车定制的音乐来自孙燕姿的《奔》。 灰色的气压，扭曲的脸，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不想负责的就我接，爱情像沉醉，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般的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拼命追 ，I will go this way。自由对我始终发现，就算爱情变成。眼泪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开始吧，狂奔般的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拼命追 I'll go this way。 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这首歌来自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呢，源自于他的专辑《红蔷薇》当中。专辑里的歌呢，都是从上千首歌曲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一个人的精彩》用轻摇滚的方法来演绎出亲和的感觉，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工作或者是驾车时聆听的作品。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应景的歌，来自黄征《期待的旅行》。此时此刻，你正在路上吗？ 有家门在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车里，不去想今天星期几，无所谓终点在哪里，无论一阵风或者是一场雨，都属于整段旅行。暮色中抬起头数着星星，心里话我只想让风倾听，旷野里感受自己的呼吸，随意自在的心情。破晓时睁开眼雨过天晴，青草香露水里晶莹透明，可爱的自然 just give me feeling， 期待今天的旅行。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车里，不去想今天星期几，无所谓终点在哪里，无论一阵风或者是一场雨，都属于整段旅行。暮色中抬起头数着星星，心里话我只想让风倾听，旷野里感受自己的呼吸，随意自在的心情。破晓时睁开眼雨过天晴，好像露水的晶莹透明，可爱的自然 just give me feeling， 期待今天的旅行。破晓时睁开眼雨过天晴，青草香露水的晶莹透明，可爱的自然 just give me feeling，今天的旅行，期待的旅行，期待的旅行。 来自黄征《期待的旅行》。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呢，再来听王心凌《爱的套餐》，李健的《传奇》，还有南拳妈妈的《香草八步》。 的神秘是谁创造这美丽，曾经空虚无边无际无语，光和水的转动是奇迹。感觉决定不止表面张力，我能说出 It is love， 整个心在跳动，我给你这频率快接听， 走。

沧桑，扮演你的死党，酸酸甜甜等待的滋味，爱是这个味道吗？当我正式靠在你胸膛，我的心跳快乐吗？爱的好，爱的坏，爱的厉害，不要让我等待，抱住我，熄灭恋爱，给我爱的光彩， 一点一点爱的每个小细节，我要 开场作品来自王心凌《爱的套餐》。其实这样复古 disco 的曲风很不王心凌，同以往很纯甜腻的感觉很不一样。这次王心凌放下公主身份，变成邻家女孩，跳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不然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下面这首作品。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李健《传奇》。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再也没能忘掉容颜，梦想着偶尔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不是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骤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看了你一眼，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